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呢，对于生活品质呢越来越追求哈。比如说像这买东西，贵精而不贵多啊，所以人们的这个生活的意识在改变。 对，您看现在其实展现比较多的就是咱们的吃饭， 对， 以前呢说就是烙饼、米饭，得吃得多、吃得饱、吃得足才行。但是现在呢，咱们吃东西，即便是肉菜呀、素菜呀，都要挑那个精品的去吃。比如说肉啊，咱们喜欢吃瘦肉，喜欢做的这个好一点的，味儿好一点的，甚至呢，现在有的人专门挑那个什么啊有机的菜去买。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呢，都会有一种体验，就是即便是我要吃这些横菜，那也就是一点点满足我们的身体的营养所需，这个时候呢就已经足够了。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叫贵精不贵多，就是要吃的那些营养是那些食物当中味道更好一些的，同时呢我们要减一些量，不再给我们的身体呢带来过多的这样的负担。 对，就是追求食物的味道和营养， 对， 并不是说量有多大。 我们的这个生活也要保持一定平稳的心态，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保持我们的身心健康。这也是很多中老年人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心态放平缓的一种表现。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贵精不贵多的一种典范，它的名字呢叫做蟹黄油，这个南方人啊也管它叫脱黄油。 其实说到这个蟹黄油，咱们北方人呢可能没有什么概念，比较讲究的人可能吃过。你像蟹黄油，蟹当然知道，螃蟹的蟹， 对 啊，黄呢，那一般的话这个母的是蟹黄，公的呢是蟹膏， 对 啊，那这个蟹黄油是不是蟹黄蟹膏全都齐了？ 对，蟹黄蟹膏都齐了。蟹黄油这个起源呢其实也是来自于江浙菜啊，它是起源于南方，在这个苏州和上海一带。我刚才在节目当中的开头提了，蟹黄油也叫脱黄油。这个脱黄油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脱就是苏州话的忒，也就是咱们说的太，特别的就是纯粹的意思。翻译过来，这个脱黄油也就是蟹黄油，就是纯粹的蟹膏和蟹黄。 据说在南方的这个餐桌上啊，就是不能见到蟹骨为上品。 对 啊， 您看这个南方人吃螃蟹，它有好多的蟹具， 对 啊，都能把那螃蟹拆得特别散。有的时候咱们在北方就是拿牙去啃这个蟹， 这是不雅 啊，这是不雅的。他们都给拆得特别特别的 蟹具啊，在齐整。 这个蟹黄和蟹膏，他们也都给拆出来，然后收集在一起，这个叫做蟹黄油。 那么也就是说在餐桌上哈，咱们吃蟹的时候呢，吃蟹黄和蟹膏，也就是蟹黄油，这是上品了。 对，而且咱们平常说吃螃蟹嘛，吃的就是蟹黄蟹膏的这个鲜味儿， 没错， 很难有其他的。咱们说在餐桌上有一种菜叫什么赛螃蟹，什么赛鲍鱼，但是你很难去模拟出蟹黄蟹膏那种绵密的绵软的那种口感，同时很难模拟出那种蟹黄蟹膏的非常至鲜至美的这种味道。 对，你说的是，就是吃这个螃蟹的话呢，一个是吃螃蟹肉，其实很多人是奔着那个螃蟹膏和蟹黄去 的，就为的那是那一点味道。 对对对， 所以说呢，这个蟹黄油等于说把这个味道给您收集齐了，咱们要吃就吃这点精贵的啊，咱们叫贵 精不贵多， 没错。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蟹黄油，也就是兔黄油。这个东西呢，其实啊，几十只螃蟹一拆解，然后呢变成一小罐一小瓶，这个东西您要说特别的难制作吗？也没有，其实它就是费的就是功夫钱啊。咱们把这个一只只螃蟹拆完了以后，把那点蟹黄蟹膏给挖出来，享受它带来的这种鲜美的味道。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蟹黄油呢，其实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是以罐头为包装的。另外呢，就是它这个螃蟹啊，用的料还是非常好的，它用的是海蟹，而且呢用的这个螃蟹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打开罐以后，您可以看到有一些橙黄色的这样的蟹膏和蟹黄就在其中啊。您可以看到在这个一层薄薄的油下，可以看到蟹黄它是一粒一粒的，是可以吃到的啊，不是散的。 所以呢，刚才您提到就是蟹黄也好，蟹膏也罢，哈，这是螃蟹当中的精华了。 对 啊，把这个两个精华呢融在一起，给大家呢做成了蟹黄油。 对， 这都是美食当中的精品了。 而且呢，做这个蟹黄油还要有讲究，就是一定要靠海边的省份去制作，要现拆现做，而且一定要用油，然后把这个鲜美的味道给逼出来。我有南方的朋友说，每次吃这个蟹黄油，他们管叫秃黄油嘛，说每次一吃它都有这种繁华的感觉，想象的就是你置身于大上海那种繁复的都市当中，能品尝到这个来自于秋天的一种这个鲜美的味道。他说真的是一种南方的享受。那么今天呢，我们把这个蟹黄油带到北京，咱们也来品尝一下这些南方美食当中很经典的这样一道美食。 如果说食用这个蟹黄油是一种生活品质的表现的话，那么蟹黄油它的这个美食上的特点呢，就真的是鲜呐。 对， 我记得在美食书籍《风味人间》当中有这样的形容哈，说这个蟹黄油当中略硬的雌黄，绵润的雄膏，双剑合璧，直指人心啊。 所以说呢，就是其实兔黄油蟹黄油真的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那么我们也能想象到那种味道，因为人人都吃过螃蟹，人人都吃过那种蟹黄蟹膏非常鲜美的味道。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就是把这些几十只螃蟹拆解完的蟹黄蟹膏变成一小罐一小罐单独的给您奉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是这样的，一共是10罐的蟹黄油罐头，每罐是105克。您别看这一小罐，它其实要有十几只螃蟹才能给它凑成，因为它本身的蟹黄蟹膏呢就不是那么多，所以说这10罐的蟹黄油真的是价值不菲。那么一般呢，在海鲜的专营店里边，在咱们北京是44块钱一罐，它在市面上的销售价格，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99块钱，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前600名的优惠啊，无论是您什么时候听到，无论您是在什么样的这个频道听到啊，前6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我们再还有一个赠品，就是同样的蟹黄油的罐头，每罐是105克的这么马口铁的罐，再给大家送上5罐，等于说您打电话早的话，就能用199块钱的价格拿到的是15罐，每罐合13块多钱。 好，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这个机会真的是不要错过。那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咱们再重复一下啊。 对， 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蟹黄油罐头的家庭组合。 嗯， 这个蟹黄油刚才我们说了，它是这个 蟹黄 和 蟹 膏 啊 融合在一起的，这个在南方呢叫做秃黄油。 对 啊，一提大家都知道，确实非常非常的鲜美，也可以说是螃蟹当中的精华都在这儿了啊。 嗯， 你别看呢每一罐咱们是105克二两多，但是这得好多只螃蟹的 给它拆 解在 以后，哎，确实咱们吃的就是这个鲜味儿。 没错，就是贵呀，啊，就是精啊。咱们是给大家10罐是吧，蟹黄油罐头呢是105克一罐，给大家10罐。另外如果你手快的话啊，咱们前600名订购的听众在赠您的蟹黄油罐头105克一罐的5罐，这样就是15罐。但只要您手快啊，市场价呢要600-700块钱了，据说一罐要44。 它在咱们北京有各种各样的海鲜的门市店，基本上这个品牌的都是44块钱一罐。 那今天呢我们是15罐，199元，199元。那你想才合多少钱？ 13.2块一罐。 对呀，所以呢赶快来多订几组吧，这样的机会特别难得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哎，还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我们为了提高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品质，保障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北广生活时间自有购物平台的这样一个声誉，所以呢我们近期呢也是把我们的所有的物流转到了咱们北京啊一个非常大的企业，京东。 哦， 啊，我们的现在所有货品全是由京东物流负责给您配送。大家都知道京东有两个好，一个是京东送货呢比较快，另外一点呢就是京东的这个服务人员呢他确实他这个态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呢也算是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一个品质上的升级，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举措呢能够让我们的听众，能够让我们的客户呢能够有更好的一种购物的体验。 京东物流口碑还是相当不错的， 对，咱们北京自己的企业， 对，大家认可度也是非常高，非常快，非常好啊。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蟹黄油罐头的家庭组合。那么说到这个蟹黄油的罐头啊，咱们再重复一下，里边就是蟹黄和蟹膏的一个综合体。 对， 那么在南方的话他们叫秃黄油，啊，这都是有品质的哈， 对， 讲究吃的人，美食家他们会经常吃的。 蟹黄油虽好，但是也不要一次吃的太多，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经过太多的加工，它就是比较天然的蟹黄蟹膏，咱们每天来一点点儿，叫做饭中后味就可以了，点缀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个日常的餐食。 确实这个东西啊，吃的时候特别好吃，让你欲罢不能。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太随着性子来， 就慢慢吃，这么多罐够您吃的。 对，好东西慢慢的享用啊。所以呢咱们吃的时候呢一定要少量适度。 对 啊。今天这个15罐的话呢也不老少，不仅您自己尝，家人尝，朋友尝，也都够了， 都够了。而且呢比如说老两口在家不愿意做饭的时候，这样呢拿一罐这个蟹黄油倒在米饭上， 对， 米饭面条比较好做吧，咱们倒在米饭上稍微加一点青菜，一顿香喷喷具有蟹味的这个饭就有了。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蟹黄油啊，它虽然是罐头的形式，但是里边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的添加，非常的天然安全健康，所以说呢您就放心吃吧。 好，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给大家105克二两多一罐，给大家10罐。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600名呢我们再赠给您同样的5罐，这一共是15罐。那么市面上呢要600-700了，它是一罐是44嘛。但是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这个价格定在199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好物不停购，优惠不停息，在11月16号至11月18号期间，北广购物再接力，全场商品88折，订购2单以上更享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活动时间11月16号至11月18号，活动只有3天哟，抓紧机会吧。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 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李红。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云。 哎，又到了这个吃栗子的时候了啊！ 确实，哎呀，到了秋冬季节了 啊，天凉了，天冷了， 天气渐凉了。我觉得北京的秋冬啊是有味道的，不只是说季节和城市的韵味啊，是真的有客观上的味道的。我特别喜欢在寒冷的北京的大街上闻两个味儿，一个比较喜欢的是烤红薯的味儿，另一个就是路过炒栗子店的时候。 您看啊，像我这样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北京孩子，其实印象当中啊，这个秋冬天的晚上天黑的特别早，这个时候呢，回家的路上你经常能看到这街边，就是有那个黄黄的那种灯，然后呢就有卖这个糖炒栗子， 对， 那种感觉，那种香味儿啊，你长大了以后啊，再去寻找小时候的那种甜蜜，可能就很难寻找了。但是这个栗子这东西，每次一闻到了它那个味道，一尝到那栗子那甜味儿，一下就给你拉回到了可能童年和自己父母在一块儿的时候，和自己这个兄弟姐妹一块儿在外边疯跑完了以后，回家的时候吃点那些糖炒栗子。一下就是它承载的那种记忆其实是很丰厚的， 没错， 所以一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那个栗子那种香味儿。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栗子，但是这栗子有一点不一样，第一不用您自己包了，就是纯栗子仁儿。 哎， 第二咱们现在都注重健康了嘛，咱吃点有机的， 是 啊，它的名字叫做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儿。 首先有几个关键词啊，我觉得我们从前往后倒哈，这个有机，这就其实很有讲究了，有机，它主要有什么特点？是纯自然野生状态的生长啊，生长过程中是不打农药、化学的肥料都没有， 而且这有机还得是带认证的， 对 对吧？ 纯绿色种植，而且不是嘴上说说，是要有专门的机构去检测的。 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干栗仁儿，每一袋上都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可以通过扫描以后进入到官方的网站去证明这一袋栗子是不是有机的。 没错， 那么我们整个组合有几十袋，每一袋的这个有机证明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都是有自己的身份证的，这是关键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干栗。 对。 什么叫干栗呢？就是今天用的这个栗子是正宗的迁西板栗。我相信啊，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听众一定都知道，北京呢以前有干果店，比如说前门大街的这个通三义，大石栏西口的这个聚顺河，包括大蒋家胡同那边那个有一叫新义园，这些呢都是卖栗子给自己卖出名了的，而且全是老字号啊。那个时候可能在几十年前，大几十年前，他们用的这个栗子全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迁西板栗，当时叫做京东板栗。这个栗子第一有两大特点，一个是糖分足，第二个是水分少， 是 就吃起来面面糊糊的，当然呢，那个味儿又特甜。第二大特点就是它的这个炒制加热以后味儿更好，它出这个糖油，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平常能在大街上闻到这个栗子这个香味儿的原因。这个就是它这个糖分经过炒制以后出来那种香味儿。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干栗，它就是高甜高糯。咱们说完了这个干栗，再来说说这栗仁儿。 是的，栗仁儿啊，我觉得您能听出来两个细节。第一是省事儿，就是说我们买的栗子哈， 首先我们得干嘛？得包、 嗯、 啊，或者拿牙咬， 有的时候呢弄到这手上， 对， 黏 黏 糊 糊 的， 因为有糖嘛， 你看发黑、 嗯、啊。然后如果说您放嘴里去咬呢，就首先包的话费手费指甲、 嗯， 对吧？您放嘴里去咬呢，可能能吃到那个炒栗子的沙子。 嗯， 今天给您省去这些步骤哈、啊 嗯， 直接是栗仁儿，一是省事儿，二是实惠、 嗯、 啊，就是说您买一袋栗子。少说得有那么一部分重量，就是买了栗子壳跟带着那个沙子。 嗯， 但是今天没有栗子壳也没有沙子，给您包好了纯栗仁儿，每一克都是栗子。 哎，今天呢，我们不光给大家省了这栗子壳的钱，同时我们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 没错，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首先是20袋，每袋是50克的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儿，市面上的价格是400块钱，但是今天北广售价199，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播出时间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 嗯，没错，您现在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55-5151，给您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呢？买一送一， 买一送一， 哎， 就是买一个组合20袋吧，再送您一个组合， 对， 还是20袋，等于说组合翻倍，但是价格不变，199块钱，您拿到的是40袋，每袋是50克的这个干栗仁，就是这栗子仁，还都是有机的， 嗯、是的。 马上拨打我们的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新动力这个品牌的有机的干栗仁、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段199块钱，以往20袋每袋50克的这么一个组合，1+1，哎，买一个组合送一个组合， 是 199，买40袋，每袋是50克的这个有机的干栗仁， 嗯，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今天这个栗子您首先拿到手以后， 嗯， 您撕开包装这一闻， 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 闻得到口感的啊、 嗯，甜和香的。 是的啊，淡黄色的果仁啊，看上去很结实， 嗯， 肉质又很细腻， 嗯， 是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浓。 嗯， 您到了嘴里以后啊，软而不黏，非常甘甜。 嗯， 当然了，首先我们要跟您说的是，您千万别觉得40袋多，一呢是我们这是小袋儿、啊， 嗯， 多量。就是说而且都是独立包装，这也是4斤了是吧、 嗯、 说实话一顿吃1斤栗子、很难的。我们如果说老两口啊，或者说小情侣啊，或者说您一个正常的就是说一天的零嘴哈、啊、 基本上就是半袋的这么一个量就够了， 是的， 那个甜度、 哎 也够了， 对， 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所有的每一袋的这个有机干栗仁，给大家发2021年的今年的新批次， 是的，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保质期的问题， 嗯， 同时我们还给大家承诺，每一袋全有这个有机的认证2维码，同时今天这个组合价格确实非常非常实惠， 是的， 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现在您拨打电话400-015-5151，一共是40袋，每袋是50克，只需要199块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同时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微信上买还能领一个券，还能更便宜一点、 哎、 如果您不使用微信的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是包邮免运费给您送到家门口的。 没错啊、您千万别担心啊，说40袋吃不完，因为都是真空包装的，您都不用担心占冰箱地方，您在室温里储藏就可以。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所有的这个栗子仁就是正宗的千禧板栗，它吃的味道就是甜，就是面，就是水分少，就是糯质足、 嗯、 您拿回家以后呢可以当零嘴儿，就是咱们常温哎，开了袋就能吃。另外呢比如说您想吃那味儿更浓一点的，扔微波炉里边， 哎， 或者说这个稍微热一下，它那个栗子味儿会更浓郁。 今天的新动力有机干栗仁哈，主品加赠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我们给您40袋，本来是主品是20袋，今天直接再送您20袋，一共40袋，每袋50克足量的新动力有机干栗仁，平时市场售价啊20袋就要400块，今天我们199元40袋您都带走，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体验老北京文化，分享新北京精神，更多北京故事就在接下来的感受北京 Touch Beijing。 老党员先锋队的同志们，明晚7点入户， 动员居民清理楼道杂物，报名请回复。 老党员要带头，我去。 我是龙门长，我得去。 队长啊，明晚我盯完垃圾分类就赶过去。 老张，忙完就回家休息吧。 没事儿，我明晚一定到。 促进文明行为，我们在行动。 银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这一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牛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腾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置。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妈，老师教我们学知传中三，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uture I cannot